好，第二节翻嚟啦， 翻嚟啦， 系咁啊讲，诶，阿 Vinny 入咗嚟啦喎，吓讲完捧场， 佢讲多次啦 ，Vinny， 系啦，咁我哋头先咧就讲到啊，但系我系仙人。 我是 Mabel， 我冇变到，都是老表， 系 仲要是幸会。 系啦，咁我哋咧头先嗰节咧就讲咗啊老表咧就是香港揸车嘅事咧，即系啲平铺别罪咧冇咩兴趣听，系啦， 要讲一啲中港司机验屎， 系啦， 中港司机就好玩啦。 唔系，但系你点样开始揸中港车咧？ 唔系啊，你嗰阵时有拖头牌咧，你揸下咧，你喺香港熟交手就有人溜你噶啦，因为佢需求更大啊。 但系你喺边度考牌嗰阵时？中港牌 上去大陆嗰度兜圈噶嘛？ 我记得我唐大佬喺龙岗考嘅， 好似都系龙岗。 就佢话， 但嗰阵时我哋第好少上去啫嘛。 嗱，佢考嗰阵时系同你唔同嘅，佢八零年代考嘅。喂，睇先， 仲早，我哋九十年代。睇 先，佢八零年代考嘅，咁咧就你俾几包烟啊，各样咧，佢就俾嗰你考笔试。 冇啦，我哋嗰阵时已经系咩咧，唔使做呢啲嘢噶啦。 佢要考， 同你安排嗰个人咧收你嗰啲钱。去考呢啲牌嘅时候，佢已经安排晒噶啦。 但佢初唔得噶嘛，佢嗰阵时咧就有个人俾份嘢你抄嘅，要上去两日。 验眼啊， 要上去两日嘅。跟住咧就话佢 系要两日噶。 考牌咧就简单啦，佢话有两支旗仔插喺度，总之咧褪后。 冇啊，我考嗰阵时直头系一人行一段嘅。 吓、 啊，譬如六个人去考，咁、啊、我咪褪几格咯，即系架车嘅几格咁啊，跳落只第二个。佢咁样嘅就兜个圈嘅咋，其实。 嗰阵时收几贵啊？ 我唔记得咗，嗰阵时系我老细俾嘅。 佢就唔系嘅， 因为佢要人啊嘛。 佢系当两支旗仔咁咧， 兜一个圈嘅嘛。 系啦系啦，佢我唔知佢好似唔系考货柜，考货车牌喎。佢嗰阵 货柜，我系货柜。 系佢好似嗰阵时系去龙岗考货车牌， 同埋就嗰阵时我唔知而家点啦。嗰阵时我哋可以考两个噶嘛，一个就老细同你买，一个就自己买。咁以前啲所谓公安咧，你唔守交通规矩，佢收你牌噶嘛，跟住就揾线主上去攞噶嘛。咁佢收我牌，我仲有个我都唔明。 系啊，咁啊，咦，咁啊，讲咗你喺边度考牌啊？咦，龙岗咧专头攞嚟考牌噶。 嗰阵时就系咯。 哇，嗰阵时去龙岗好远噶，过深圳。 所以你要用两日时间咯，因为你搭车用咗几个钟头咯，已经 系喎。但系嗰个龙岗， 佢又要搞埋啲咩验身啊啲咁嘢，其实又喺医院行个圈啫嘛。 嗰啲系咪龙岗？系咪即系龙岗鸡嗰度咧？ 好就系 即系食龙岗鸡嗰度，系咯。 其实喺广东好多鸡出名嘅， 系 啊。 有清远，譬如 啦，清远咪清远鸡咯， 系啊，龙岗 清远鸡细只噶嘛， 系啊， 咁好最好食嘅应该系惠州嘅胡须鸡， 胡须鸡啊， 叫胡须鸡，惠州嗰啲， 最白痴啊食三黄鸡， 嗰啲土鸡咯，系咯， 最昂贵 嘅嗰啲哦， 最昂贵嘅食三黄鸡， 即系但系而家唔敢食啦，打晒雌激素， 即系三黄鸡 啊，唔系我哋嗰阵时系去食嗰啲放养嗰啲嘢， 系啊， 即系自己啄重嗰啲， 系嗰啲好食， 所以嗰啲系啊肉甜。实正， 但系我哋唔系讲食咁好，我哋讲 翻嚟先，讲验屎要。 咁你考到个牌，咁就开始咩噶咯？踏上呢个中港车之路噶咯，系嘛？ 上路嘅时候咧，就因为我哋上路嗰阵时咧，就兴喺球场嗰度排晒成堆车咁样，逐架逐架上。但系落嚟咧喺大陆咧，就冇咩地方去安排俾你哋。排队咁样， 最惨 咁，所以嗰阵时咧架车就有两三个导游镜，因为我哋斗牛我哋叫斗牛啦，就是你摄我摄你，大家斗摄，咁我揩你架车，你揩我架车，咁睇下边个导游镜硬咯，咪成个顶白成地玻璃碎噶，成日都 系 喺嗰个喺嗰、那个嗰、那个出入境场嗰度。 但你揸嗰阵时净系得敏感度啊，冇黄光喎。 黄光 未开， 应该未 沙头角都未，沙头角都 敏感度唔沙头角。佢有条货车通道啊嘛， 敏感度嘅唔系沙头 嗰边多咯，但其实嗰度就好塞车嘅，因为罗湖啊嘛，罗湖区系好鬼塞车。 系喂，但系你嗰阵时上最远去边度啊？中港车去到， 我都系短途潮州咯。 潮州仲话仲话近啊！ 哇，我哋嗰阵时上去有人揸上去上海噶，大佬 唔系啊！你 要淋滚水噶，架车停咗一晚，要淋滚水落个水箱嗰度融翻啲雪先喐得。 吓咁搞笑！ 不唔系、啊、我个 我个 friend 好似都好远喎，过咗上海。 系啊，以前有叫长短棍噶嘛，我都已经净系走广东， 嗯、 我唔想去咁远啊嘛，大佬成个礼拜先得嗰一转车，你收得几多啫？咁嗰阵时，因为我哋上去咧，唔系讲底薪，系拆账， 系， 咁俾到最高嗰阵时系拆28咯，即系100蚊拆28蚊咯， 系。 咁但系嗰阵时上一个季，譬如你去潮州都7000-8000噶嘛， 系， 咁你咪代2000几咯。 但系唔系喎， 咁你又要翻落嚟啊？落有回头货。 90年代嗰时未有咁多高速，深圳去 哇，嗰阵时未，嗰阵时咪好多故事咩？午夜飞丝啊， 去惠州已经有啦。 冇讲话惠州啊，你近近地东莞都有啊。 咪咯， 问题你因为以前冇咁多公路，同埋香郊多。 系咯， 同埋随便抌件嘢出嚟就话哦，你撞死咗佢啦， 都唔系随便噶啦，你已经发晒纸噶啦嗰件嘢， 系啊， 唔系随便， 仲有 沤咗好耐，用咗好多次噶啦，已经赚钱噶啦。 仲有你嗰阵时嗰啲系佢唔系佢系行国道噶嘛，你唔系行高速噶嘛，系行嗰啲 国道系不嬲都要行，因为佢起路之前一定系行系起国道先嘅。 大佬佢揿少下安都唔掂噶嘛，嗰啲又有单车。 唔系啊，你所以你睇到啲大陆以前啲大陆仔揸车咧，即系其实而家都系噶，系咪？都响安噶， 系喎，波波少下咯，波都其实都冇， 因为你嗰阵时嗰啲路面又好复杂嘅， 系 咁踩单车又用紧嗰条角度，咁但系单车又可能载住货喎，咁佢载住譬如一支晾衫竹啊，佢就唔系打洞咁样喺个单车度，佢系打横噶， 系啊， 咁系啦，你睇唔到佢碌竹咧，你勾到佢啦，哎呀唔该，就系个裸田，唔系啦，咁啊死啦，咁啊大镬， 唔系啊， 咁啊有排港股啊， 最大镬咧，以前大陆咧揸车咧，佢唔系而家都，佢以前咧就要伤者为重啊，佢老板边个伤 唔系啊，我哋都走唔甩噶， 唔系就边个伤啲咧，就边个唔啱我以前咁戆居，所以佢啲唔理你噶，你拨到揿到安臭嗰啲唔让你噶， 佢哋根本冇让你嘅意识。以前嗰啲车就唔净止单车咁简单，嗰啲田机车即系前面有个好大嘅车，系拖拉机，叭叭叭叭叭叭叭，哇，行咗几公里弯。即系跑步好快噶佢， 系啊！你谂，喂，你谂下，喂，深圳去到潮州389公里， 系啊， 行国道， 系啊， 得300，但你唔系真啊， 300系啊，要啊， 你如果你一你行一踩100米啊，梗系快啦吓，3-4粒钟唔使就到啊，但你行国道，你可能行30几米， 去上潮州最多呢啲，因为你未到潮州先去海陆丰先噶嘛，咁有句顺口溜就叫。天上有雷公啊，地下海陆丰啊，最恩恶嘅啲人 系 雷落嗰啲咪系海陆丰人咯、 啊。喂，最惨佢你又唔识，你即你同佢斗蒲啊，冇问题咯。你唔识蒲佢，你大镬啦。 唔系啊，系有少少分别嘅。虽然我都系潮州人， 系啊， 但系讲嘢系有分别嘅。 有啲 我唔识佢嗰啲，因为我好少接触呢啲人啊嘛。 咩啊？唔怪得我上年翻乡下中山，我表叔5秒响一下， 佢都系啊，佢啲老人家系惯咗，佢系咪都响咗先？即系等于依家啲僆仔啫嘛，你唔斗佢都响啊， 系啊，系佢系唔系都响安嘅，好搞嘢嘅，但系你唔揿安唔得噶嘛，佢揿 唔系唔得，佢手都痕。 系啊， 佢好似冇乜嘢做，好 习 惯咗啊！ 叮叮叮叮叮， 唔系啊，佢你唔揿安，你揿安都唔睬你，你唔揿安咧仲死。 踩单车嗰个都系一样喺度叮叮叮叮， 系啊，有啊，佢我记得佢哋有一轮咧装嗰啲牛安嚟行鬼咧。 通常系我哋香港车先做多嘅， 系咯。嗰啲你听唔听牛安声未？系咁啊，嗰啲。咁啊！哇，顶你啫！ 我哋嗰阵时就嗰啲牛丰安咯， 系咯。 我哋系用嗰啲嘅。 哇！我谂起咧，真系嗰阵时上揸中港车上去嗰段，真系想死咁滞一日 去厕所。 我反而我觉得最令我最头痛系过关，即系斗牛嗰段咯。 系 嗰阵时咧，大陆就冇咁完善嘅，深南路咧就唔俾货车行嘅。 系 而家都系啦，佢啱啱改嘅时候，我哋咪要偷鸡咯。 嗯， 咁啊，成扎车喺匿晒喺嗰啲环街度。 啊， 咁一有天文台行得，成扎车冲晒真系行条深南路，最快啊嘛，深南路。咁啊，成扎落去过关咯。咁去到咧，已经散晒啦啲车。点样散晒咧？系因为大家车速唔同，咩有人有咩货，有人冇咩货，咁有快有慢啦。咁啊落到去，跟住就开始喺度打导游镜啦。喺度左勾右勾右勾勾到咧，嗰啲导游镜鼻都挛埋。 咁你冇嗰个镜，咪睇唔到位咯。 所以架车一定有2-3个嘅。 喂，志浩啊，问你第一次喂咁， 梗系惊啦，但系咧第一次通常都会有个人带你行嘅，资深嘅，资深嘅师兄啦，会带你行嘅。 最大镬就系你喺香港惯得左上右落咧，喺上高成日记错。 同埋我哋嗰个年代系冇 G P S 嘅， 嗯，梗系冇啦，睇地图 系靠唔系，嗯，飞电， 飞电啊， 靠飞电。我哋嗰个飞电咧系加个火牛，系。即系如果喺香港嘅距离系喺荃湾嗌到去元朗都听收到， 系系 咁就同啲，譬如你去系上潮州咁，潮州有个公海台噶嘛，咁另外深圳又有一个大众公海台噶嘛，咁一话去上公海，喂边个公海先得噶？潮州啊，咁啊，咁去潮州公海， 但系佢 一路行一路嗌， 但系佢讲咩话嘅先？ 全部香港人嚟嘅， 哦， 即系全部都系我哋嗰啲， 哦。 香港上去大陆嘅，即一边讲嘢一边行。点解呢？我哋上潮州会选择夜晚行车嘅，因为夜晚行车咧，第一就少咗好多啲白撞啊、拖拉机啊啲咁嘅，少咗啲复杂嘅车啦。 系， 同埋咧，等埋一班人联群结队上咧， 个 心理系安全好多。因为上潮州真系好危险嘅，真系。 系， 因为你未到潮州已经系。过五关斩六将， 一路出惠州啊，跟住汕尾。 午夜飞狮就系八十年代嗰阵时有噶啦， 啊， 咁后来又掉单车啊，掉死猪啊，咁呢啲咪屈得少啲咯。 系， 我哋喺停车场停喺架车喺个停车场度，有人爬，我瞓紧觉，有人爬上嚟拆你嗰条士啤胎，拆完出嚟话卖翻俾你，你有冇可以咁无赖啊？啲人，一真系大陆就有啦，真系。你真系你冇可能嘅嘢， 你黑 鞋我唔攞雷狂棍落嚟勾你，你话买翻俾我，你拆我胎，你装翻上去啫，唔加抢。 但你又唔得，佢哋通常 四五个啊， 四五个啊嘛。 所以但你啊通常系打单炮喺度等人， 啊、 所以诶、上大陆真系好烦嘅。但系玩，因为其实好玩个原因刺激就系其中之一。 嗯。 同埋你有啲领悟咯，就睇下你点样去睇。 系。 即系譬如我哋上去，咁我哋嗰阵时分都未结噶， uh-huh. 上到去真系玩到反转噶，可以。 啲下 咁，但系咧，OK， 唔系依讲呢part未完， 下part先讲。 呢一part未完，唔系我就系好想好好奇，喂，又过咗敏感度，嗰阵时由敏感度一路去到潮州要几耐？ 如果夜晚行车就四个零五个钟。 哇， 咁快？ 差唔多噶啦， 嗰啲 行国道啊。 三即系你平均要踩成六啊几七廿米先到， 要。 但喺嗰啲角度六七廿米好鬼快噶咯， 系快噶，但系佢呢个角度唔代表一定系阔添， 咪咯，啲好鬼窄噶啫嘛，仲要沙尘滚滚， 六七个钟啦。如果你即系你撞啱有啲唔系咁顺路顺头顺路，咪六七个钟咯。 咪即系骑马咁嗰啲路， 所以点解会拣夜晚咯？我哋嗰个即系因为上潮州你咁多个钟头咧， 嗯。 你系会选择咧夜晚行咧，就因为咧第一，你到咗步，泊低架车，跟住你去做你嘅嘢啦。譬如你想瞓觉休息嘅，你咪瞓觉咯。咁啊到到八九点咧，就有一班人已经上到嚟噶啦。咁就吹鸡嗌食饭啊，喺后门山 啊， 食饭又好，玩又好，卡拉 OK 好，孖春又好，十一二点先开始。 即系第二朝就到间厂啱啱好， 第二朝啱啱好天蒙光，间厂就准备开。 嗯。嗰阵时系自己揸翻嘅，唔系有 最早期系自己揸， 就冇外援嘅。 到后来就请骑师啦， 就搵到钱啊嘛嗰时。 系啊，因为你上一转，哇成皮嘢，大佬上一转， 系咯。 咁你都拆200、28就2800啦，仲有回头科 啊。咁啊，请个司机自己唔使。 有啲人咧就会好勤力咁样，好辛劳咁样不断咁走嚟走嚟走嚟，即系公司可以赋予到你咁嘅 order 咪得。 系。 咁如果譬如冇嘅，你东莞嘅都要五六千蚊。 嗯。 其实上东莞都五六千蚊嘅嗰阵。 系啊，我嗰阵时爸爸咧揸中港嗰阵时，当时其实我都好细个，佢当时咧几日先至翻屋企一次嘅。 系啊。 系啊。即系分分钟可能成四至五日咧，先至翻嚟香港一次。 佢可能勾咗啲货上东莞叫勾上潮州，佢咪唔翻落嚟咯？ 唔系咁样嘅，系通常你去到厂多嘅，依家就 即系等佢，唔系佢唔系整定晒啲货俾你落好晒，跟住 唔系你系去到落低啲货，咁佢可能未起到噶，佢落嚟嗰批 系， 佢落嚟嗰批可能要寄噶嘛，咁通常一般系咩咧？嘅你上去就原材料嚟噶嘛， 系， 咁所以诶好多系胶珠啊啲咁嘢，哇重到飞起嗰啲， 所以 咁落嚟就成品啦，轻飘飘啦， 所以就要咩咯？要几日咯？ 因为你要睇下佢准备好未啦，如果佢系争几个钟头搞得掂嘅啲嘢，咁你咪等埋佢咯。 嗯，但系咧第二节咧，第二节第三节翻嚟咧，其实咧又要等几日，就唔系等货嘅，可能啊。咁我哋第三节翻嚟同大家讲啊。